北京时间21:00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用话题引领精彩。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。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，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，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南锣鼓巷改造之后呢，可以说是大变样、大换血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也想带领大家去看一看这全新的南锣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。南锣的商铺从235家减少到了154家，像玉米汁、炸榴莲、炒酸奶、还有盐酥鸡、臭豆腐、炸鱿鱼圈这种网红小吃呢都没有了。仅存的几家小吃店当中呢，只有文鱼奶酪依然是火爆着的。取而代之的是吹糖人、翻花、捏面人，更多传统的东西呢融入到了现代的南锣鼓巷当中，所以呢这里又变得更加有历史韵味了。而来南锣呢，相信有更多的朋友会有更多不同的体验。今天呢就带领大家好好的上南锣去逛一逛，好吃好玩还有有意思的传统文化在这里都能找得到。这次来南锣呢，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又好吃又好玩的文化馆——南锣民俗文化馆。南锣鼓巷南门往里走20米，就可以看到一家民俗文化馆。门口的左侧，一个吹糖人的摊位也特别的醒目。文化馆往里走，展示的便是各种不同时期的老式的照相机。相信很多现在的年轻人用惯了手机拍照，会觉得这种相机很奇特。另外呢，这里竟然还有茶壶帽子，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。像什么传统的剪窗花呀，老北京人家里常用的一些物件呀，在这里都有展出。古色古香当中透着浓浓的传统的老北京的民居生活气息。 常体现老北京人的生活气息的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，更有很多特殊的吃食，比如说绝不能错过的传统美味便是炸酱面。那接下来呢，网传全北京最好吃的炸酱面就要推荐给大家了。据说啊，全北京最好吃的炸酱面就藏在这南锣鼓巷当中，它的门面古朴得很，中午的时候呢却是要排队的。一份传统的大妈亲手炸酱煮面的面呢才要15块钱，而且分量足足的，各种面码往碗里一放都冒尖了。另外呢，辣椒油也是自己家炸的，香辣过瘾，勾人食欲，腊八蒜也是管够吃。家门附近有了这么好吃的炸酱面，惯的周围邻居啊中午都懒得做饭，很多人中午都快把这儿当成了胡同小食堂了。在南锣逛啊，很多朋友只会选择走主街，觉得整个这个南锣走下来也没有多长，也没有多少店嘛。其实不然，在南锣当中呢，它是还有横街胡同的，这些胡同里的小店更是深藏不露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带领大家去南锣鼓巷的沙井胡同11号，这是一家春饼店。别看是一个小小的春饼店，却上过 N 多次的电视节目了。寻找胡同深处的小院，吃一份京味十足的家常菜，这是在北京才能够体验的生活。荷叶饼是现烙的，非常的薄，但是咬起来呢却筋道。京酱肉丝色泽鲜亮，酱汁醇厚，咸甜适中，拿来卷饼那就是绝配。比起简单的酱肘子，店里呢还有各种卤味拼盘，比如说像猪蹄儿啊、猪肘、猪耳朵、香豆干、卤鸡蛋、卤鸡爪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你点不到的。这些东西只要你愿意，都可以拿来配着卷饼一块吃。它的名字就叫做聚恩园春饼宴，人均消费52元左右。刚才说过了，地址就是在南锣鼓巷沙井胡同11号。记得哦，朋友们，去南锣鼓巷逛街的时候，横排的鱼排小巷子小胡同也要仔细的去逛一逛。 Wonder Woman, call me Mr. Fantastic. Stop. Now think about it. I've been to London. sound the same. Whether a bus or a plane, or a car or a train, no other girls on my brain, and you the one to blame.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. I could be chasing,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. Why? 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接下来呢，继续带领大家去逛全新的南锣鼓巷。那下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店呢，你看门脸绝对会错过。它其实是一家烤肉馆，店很小很小，只有六七张的桌子，没有装修，但是味道却超好，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外表装修的光鲜亮丽的烤肉店。他们家秘制腌的雪花牛肉肥瘦相间，品质呢非常好，腌制的时间够长，也很入味儿。而调味牛仔骨品质也都是上乘的，我觉得这里更适合特别亲密的朋友来此小聚，不讲究排场，而讲究的是口味。而朋友之间那种极为亲密的关系，完全可以化解这没有装修带来的尴尬局面。它的地点呢就在宝钞胡同96号，叫做亚东烤肉馆，人均消费62元左右。猫小院主题餐厅，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主人是一个爱猫人士。这里呢有超多的萌猫，而这些猫猫都是用来陪你喝下午茶的。这家店铺呢经常是要排队喝咖啡的，为什么大家愿意在这里排队，相信和这里的萌宠有太多的关系。楼上楼下全都是，而且品种很多，姿态各异，有软萌的，有高冷的，有呆呆的，光是挨着看一遍都得小半天。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，萌妹子们来这里喝茶，除了可以感受这段悠闲时光之外，更可以感受到小动物们给你带来的温暖，脚边蹭着你的猫大人真的是太可爱了。而猫小院主题餐厅呢也真的是把猫这个主题发挥到了极致，除了院子里有各色的猫咪之外呢，就连他们家的餐饮也都是猫图案的，比如说像咖喱牛肉饭或者是咖喱鸡肉饭都会配上猫咪形状的米饭，而像咖啡呀、或者是可可棉花糖热饮之类的呢，上面的拉花图案也都是猫大人的脸哦。如果你是爱猫人士，你喜欢萌宠，那欢迎来猫小院主题餐厅，地点呢就在南锣鼓巷的菊儿胡同20号猫小院，人均消费69元左右。红烧肉作为一道神奇的美食，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有着百年以上的传承。像红烧肉的流派也很多，比如说有苏式的，有毛式的之类的。而关于红烧肉在民间呢，几乎每家都有各自独门绝技。那么你听说过要烧制96小时的红烧肉吗？你又吃过这样的红烧肉吗？接下来就擦干口水，先跟我去找找这家面馆吧。我要带领大家去尝红烧肉的这个馆子呢，叫做素粮小楼面馆。 虽说它是一个面馆，但是他们家的红烧肉却是招牌。烧制96小时，咸甜可口，入口即化，不油腻却很细腻，按块卖的，所以吃起来呀、格外的珍惜呀、当然了，素粮小楼面馆的招牌仍然是劲道的打卤面，口感很好，打卤的酱料汁呢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哪怕你是平时不太爱吃打卤面的小伙伴，相信来这里一定也会盖到你吃面的那个点的。素粮小楼面馆的地点呢就在南锣鼓巷小菊儿胡同的63号，人均消费60元左右。平时呢，大多数人去逛南锣，很少有人去上北锣鼓巷，他们两个一条街之隔，但是北锣呢显得更安静一些，也更文艺一些。那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地方呢，就在北锣鼓巷60号，它的名字是小时光多肉植物主题咖啡馆。多肉主题咖啡馆其实除了有多肉之外还有萌宠，这里环境非常的优雅，特别适合下午茶，感觉就是量身定制的。在这里消耗一下光阴，感觉也不那么浪费时间呢。萌宠和美女在这里是非常搭调的，食物的造型都特别可爱别致，绝对是晒图党的首选。美美的度过一个下午，和多肉和萌宠在一起，感受不一样的温馨时光。 Falling in love. 酒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思乡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。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。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带领大家逛一逛全新的南锣鼓巷。那接下来这条信息呢，太具有诱惑力了，尤其是对于那些爱吃芝士的朋友们。接下来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芝士蜜餐厅，它的位置就在南锣的小菊儿胡同69号。说到芝士蜜呢，芝士火锅是他们家的招牌菜，整家店呢都弥漫着浓浓的芝士香味儿，不能够再幸福了吧。特别爱吃的要推荐给大家呢，就是紫薯酸奶芝士蛋糕了。紫薯芝士和酸奶融合在一起，又酸又甜，味道刚刚好，口感呢软糯度也非常合适。这里的人均消费在59元左右。我们吃过荷叶包饭，吃过竹筒包饭，吃过鸡蛋包饭，你吃过鸡翅包饭吗？一听这名字，是不是就感觉脑洞大开了呢？本身感觉烤鸡翅就已经很完美了，这包饭又从何而来呢？其实呢，这是来自台湾的一种小吃，解决这个问题的神器就是把鸡翅给脱骨，只有翅尖有一点点骨头，然后呢，翅中部位的骨头全部剔掉，把里头塞满糯米，这样一烤，糯米鸡翅就合为一体了。而烤熟之后呢，整个鸡翅胀起来胖乎乎的，格外有喜感，一口咬下去没有骨头，会让你吃得很放心。而糯米的香气配合着肉的味道以及腌制料的味道，简直太过瘾了。鸡翅包饭呢，人均消费只要15元左右，在南锣人家旁边的小院进去就可以买到了。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吃冰激凌的地方吧，圣卡琳娜意大利冰激凌。这里的冰淇淋专门都是手工制作的，冰柜里一朵一朵栩栩如生的玫瑰花实在是太吸引眼球了，相信很多女孩子难以抵挡这里的诱惑吧。这里的冰棍儿全都是用水果原汁制作而成的，根本不用担心有添加剂或者是色素之类的问题，讨女孩子欢心，送她玫瑰花不如送一朵玫瑰花样式的冰淇淋，又可以看又可以吃，从眼睛一直甜蜜到内心，人均消费30元左右，地点就在南锣鼓巷的麦尔胡同附近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文鱼奶酪，真是屹立不倒的一个招牌，也是最火爆的奶酪。这里是永远都会排队的奶酪店，这里的奶酪要说有多好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只是觉得在这儿吃奶酪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味道，香甜可口，人均消费15元左右。文鱼奶酪店在南锣鼓巷和鼓楼东大街都有店。 I can't stop, can't stop.